欢迎翻到嚟《俄他周报》，我哋继续我哋下半节嘅报道。 呢度系《俄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跟住 八卦嘢啦，算系八卦嘢嘅， 叫做八卦啦，开始啦，又系呢个靓塔，呢个靓塔玩咗两次，官方啊，呢个初音灭窟的消失，我谂大家应该听过呢首歌噶啦。呢个其之二，嗰只2007年啊，呢个灭窟啱啱出冇几耐嘅啫，喺 Google 图片搜索入边咧，试过突然间喺成所有搜索嗰度，咁佢突然间消失。咁今次咧就系 IG 8月1号开始，灭窟呢个英文版 IG account 就无啦俾人炸 Q 咗，同嗰边倾咗成个月，到而家都开唔翻，连原因都唔明白。咁啊，即系呢啲嘢，屌你老母，猪世界嘅日常咧就冇乜嘢，呢啲大家日常嚟噶啦，基本上就即系佢。ban 你咪 ban 你，洗责任洗俾面你。虽然咧，我呢个礼拜我都感受到呢啲咁嘅鬼佬嘢啦，即系 ban 你 ban 你真系唔使责任啲啊！即系咁，佢而家就终于过咗成个月，都攞出嚟讲啦，睇一睇，出翻个公告咯，叫做无啦啦唔见咗件嘢，到底你系关门大吉啦，走咗路啊，定咩事啊，俾人 hit 啦？你要睇一睇噶嘛。咁佢就讲翻个原因出嚟，咁啊矛头应该系直指猪世白格噶啦。咁佢唔好讲得好白噶，佢冇得讲得好白，咁啊原因应该系 IG 嗰边噶，佢只系话我唔知点解。咁除咗系啊，朱西系错，仲可以系边一个系错咧？即系你员工唔小心删咗个 account， 如果系嘅话，朱西嗰边即刻话你听啦。即系所以就，我呢啲咁咪出包啦，好小事嚟嘅，相对比较小事。 小事，大镬啲就可老啦。我哋平时好少提可老仔，因为我唔系可老仔嚟嘅。 我都太红啦，大家要知嘅都知道噶啦，咁啊。 系咯。 咁但系呢次有花生食，咁啊，梗系要食下啦。咁当然你可以去顺便睇埋嘢嘅。咁佢咧就喺度搞呢个夏天演唱会。 Hololive Summer 2023 Free Life Party， 咁就第一日就死伤化。 咁因为佢呢个系所托非人问题，因为佢呢个所死伤化算系光荣死伤化啦，就系因为涌入太多嘅使用者，咁佢嘅嗰个直播平台咧就顶唔顺，一个付费直播平台。你唔问点解唔搵大平台，两样嘢，第一，佢哋嗰边付费观看好麻烦，第二抽成好劲。咁所以呢啲可能佢会想咩，所以就搵啲细少少嘅平台 摊平。 反正你一只要俾钱嘅话咧，睇嘅人就少咗好多，就唔好似平时咁要求咁高嘅连线。咁我大概睇少咗大家啲火山孝子嘅孝心啦，结果咧就失爆咗成个沙发。咁佢就因此而要取消第一日嘅当日嘅嘢。咁后屘咁到后屘又补翻啦。咁啊结果咧就死死地气，咁咧就订咗落翻，订将成日嘅嘢本来要收钱噶嘛。订翻去呢个 YouTube 上面，咁啊免费公开，免费公开咁佢就唔关收钱唔收钱事啦。咁啊原本买咗第一日嘅飞嘅就会退费个门票啊，你本来要俾钱噶嘛，嗰啲俾一千嘅全部退费。如果你买两日半票嘅就退一半咁样咯，都算负责嘅。咁啊如果本来唔想俾钱又想八卦嘅，咁你而家可以上翻佢嘅 channel 度睇翻。咁啊，睇下佢长什么样子啦，老老实实，因为我肯定唔会俾钱噶啦，即系八卦，睇下佢搞乜嘢咧，都可以啊，可以考虑下嘅。 我从来都唔系开老仔，所以开老都系唔识嘅。嗱，讲开老仔啦，咁咧，仲龙心事件话到好耐之前，耐到大家应该唔记得咗咁样啦。咁咧 ，Hololive 嘅 Billy 频道咧就停更噶啦。咁上个礼拜突然间又出小剧场影片，仲有做简体字幕。咁成班 V 圈就拆晒天啦。其实柯佬都差唔多要回归翻 B 站噶啦。 我觉得当然佢系而家系试水温啦。咁佢之因为佢都几奇妙啊，因为佢不久之前，好似系两三个月啦，唔超过半年前啦，先讲完我哋着眼于非简体中文平台嘅中文市场，嗰阵时仲咁口硬噶。 但系问题就系。繁体中文解佢台湾市场有几大啊？好老实，即系嗱呢样嘢咧就拆开讲就系、是、唔读我知道台真系好乸兴嘅，但系咪就系咁个咁你人中国市场系大啊嘛，个日本艺人啊、动画公司啊、日本演员啊，个都喺 B 站开 B 声优咁，个都喺 B 站开频道，咁你冇咁咪台湾个市场系咁细噶啦，咁你呢样嘢冇讲噶喎，咁大佬喂嚿钱够大啊嘛，咁 B 入嚟而家红啊嘛，咁 Hello 一计埋条数。喂，你差唔多要有个差唔多翻中国噶啦，尤其是你冇人睇住，冇人睇住嚿钱有咁大嚿钱你唔揾。 咁佢之前退出唔系因为佢话我唔想赚呢嚿钱，而系佢赚唔到啊嘛。 赚唔到啊嘛，咁而家时间都过咗一段时间咯，焦淡咗咯，计趁呢时候又翻翻转头噶啦，睇下个风气。 咁然后最奇妙啦，你可以咁叫啦，虽然我谂冇乜人在乎嘅，最奇妙就系咧，佢隔咗咁多年重新上传咗几段片咧，第一段片啦，系第一段啦，就系、是、鸟是不会飞的吗？个题目系咁样叫，即系问啊，雀仔唔识飞嘅咩？我第一样先谂到咧，就系成日大陆成日俾人串嘅其中一句，当然唔系货佢用嘅，但系而家就主要系攞嚟串佢啦，就系、是、喺笼入边塞出一个雀仔，以为飞虫系一种病。你个标题我知道是完全无关的，应该是因为是苏巴路做咩，其实就是鸭仔啦，佢讲嘅佢梗系鸭啦嘛。咁啊其实应该系咁啊，但系你挑选你具有意义嘅第一重归第一步就整个咁独特嘅标题，你 漏点嘅啫又系。 即我都要就应该大家是应该佢应该系冇呢方面嘅意识，你知大陆啲弹性红线啲敏感嘢几咁多㗎啦，大家都明㗎啦呢啲嘢。冇咁紧要啦，总之就系佢应该又开翻咁，老老实实，我唔系好觉得佢会搞掂，最终都应该会俾人赶走。一样嘅情况就系、是，喂，其实讲前面讲紧一年半载前都仲喺度焚紧佢，尤其是最近啱啱好呢个时间点前后又再反日过。即系原因，我哋阵间可能仲要睇少少啊。不过唔紧要，咁啊，总之就是写乜回事咯。我谂，除非你真系好渴望官方中文嘅字幕啦。如果唔系，自己睇点？你睇汉族版啦，嗬呢啲。好啦，咁我啲其实我一路印象中咧，我以为大家都知嘅事啊。一番签相关问题， 一番签作弊呢样嘢系好普通噶嘛，呢样嘢 啊。 连我啲唔买嘅都知道，所以我从来唔买嘅咩？佢同夹飞碟机，佢同夹公仔机一样，都系叫做咩？作弊预忍咗嘅，你预咗部唔作弊先讲，你先震惊。 都真系好嘅，非常嘅。呢次嘈咧系台湾嗰边嘈嘅，其实主要系因为台湾系有水货有行货，其实同香港一样情况，香港系有水货有行货啊嘛。主要系水货部分，因为行货咧代理商可以管得到你嘅，咁但系水货管唔到啦。因为我真系记得喺几年前我已经听过有人踢爆影片噶啦，已经系中文嘅都系，唔知点解而家先又再攞出嚟讲一次。简单讲咧，就系一番签嚟到你商家度嗰阵时咧，唔系剪好晒一张碎嘅，而系一把一板咁俾你嘅。咁而你系要将佢分开，然后怼落个箱入边去俾人抽嘅。大概系咁样啦，应该系咁样，因为我系冇抽过一番签，我次次都系直卖嘅。即系我知道个基本上系骗局嚟，好耐之前已经知啦呢样嘢。我唔知点解啲台仔而家先讲。咁我既然系咁啊。即可能是有意外地有好多人唔知嘅，原来咁啊，所以我哋攞嚟讲一讲啦。同一版同一批，即譬如系同一样，大家都系譬如都系 Hololive 呢一批呢一 set 嘅一番签，那个快板喺同一个位置，那个奖系一模一样嘅。即譬如左上个粒系 A 奖嘅话，全部左上个粒都系 A 奖嚟。当然你事前唔会知啦，咁但系代表仲系乜嘢咧？你拆开一篇一张一份。即系将佢哋全部拆晒晒，你就知道往后剩翻嗰啲全部系长什么样子噶啦。咁你就可以收埋啲大奖啊嗰类嘢，等人抽餐懵噶啦。咁大概系咁样啦吓。佢有冇喺呢方面出包出嘢咧？系好容易地可以睇到嘅两样嘢。首先，同一版入边，佢入边有个四码嘅编号，系同一版先会同一样嘅 number 啊，系四个英文字母嚟。同一张版入边，个字母都一模一样嘅。如果有唔同嘅签混咗入去，你会见到个嘢系唔一样嘅。你会见到个 number 唔一样啊，唔系只系你揭开噶，系只系你未揭开嗰阵见到个 number 系唔一样嘅。咁佢唔混落去，咁就咁抽入咗 A、B 系可以数得到出嚟。你可以要求对方，官方讲明嘅，你可以要求嘅，要求对方将成盒嘅倒出嚟数剩翻几多张，跟住再加埋佢上面贴咗上去，你揭开完之后啊，你攞完对完奖之后，剩翻嗰张要贴上去海报上面噶嘛，上面加埋一定系成盒嘅总数啊嘛。如果数目加起嚟少咗嘅，即系佢收埋个签咯。咁收埋嘅当然系大奖啦。其实有呢两种嘢，而更加简单嘅就系、是、好简单，你录影就得，全场录影。佢如果佢唔俾你录嘅，咁一定系有 sales 噶啦。咁香港同台湾一样情况嘅，因为有代理版同非代理版。代理版嘅情况咧，就如果你咁样出股话，俾人捉到嘅话咧，代理就唔会再派货俾你。你就会有各种问题啦。咁但系非代理版，我本来就由水货商度退翻嚟嘅，佢根本就唔会管我到底系点样买嘅。咁有人就话，咁呢啲嘢冇得避免，乜乜七七嘅，如何那样？我谂点会冇得避免？嗱呢样就我要批斗下 Bandai 或者系声讨下啦，冇叫批判啦，声讨下 Bandai。Bandai 系有办法，完全有办法 去改变呢个问题，而佢选择用行政方法解决。所谓行政方法就系，如果你出猫，除非人捉到啊嘅话，我就会停你货，就咁多啦。我系理解唔到噶，点解呢？因为喺作为一个 trading card game 嘅玩家，我系要好话正到话咧，将啲嘢随机打乱，然后再 pat 翻好，系唔系咁难呢？ 佢唔做啫。 你抽嗰啲咩 trading card game 啊，咩集换式 game 啊，嗰啲嘢，有边档嘢会出现过咁嘅？其实以前嘅 MTG 曾经出现过嘅，跟住俾人屌到开捻化，有一代系试过出现咁嘅嘢，个好随机不良，变成就系、是，所以佢都系随机嘅。但系咧，同一盒入边咧，只会有单数号码，另一盒咧就只会有双数号码出现咗一次嘅，都已经俾人撩到开花。而且调翻转你，以一番之后状况啦，其实你甚至唔需要做啲咩好专业，因为咧抽卡啊呢类嘅随机啊，其实要揾第三方公证去处理嘅。你揾完印刷厂，印刷厂搞完之后咧，佢仲要委托第三方嘅人嚟同你做随机化处理嘅。要么就嗰阵厂本身有咁嘅业务啦，诸如此类啦，总之有个认证嘅。咁去将你嘅嘢随机化，但系一番先其实系唔需要嘅。你只要喺出厂的时候就将成版嗰个一番签撕晒变成一张一张，然后怼咗一 pack 一包咁俾佢，咁就完噶啦，咁就完噶啦。咁你就唔可以凭位置去估佢系乜嘢噶啦。只要你 band 低肯做埋呢个动作，即系将佢撕翻到一张一张啊。跟住怼落个盒度就已经得噶啦，你做埋一个动作再俾商家就已经搞掂噶啦，完全就系 Bandai 连呢咁少少嘅工序都懒得做，要将个嘢，将佢嗰样嘢俾要个商家自己做，俾一个对同个利害关系有个完全利害啱位。啱啱我讲 Trading Card 嗰阵时咪提过一样嘢，独立公正嘅第三方，就系、是、因为有利益输送问题。我系印刷厂，我知道某张稀有卡喺边个位度，我可以我做嗰阵时自己整完之后。就自己攞去卖，攞翻出嚟，自己抽翻嗰张贵卡出嚟，可以有咁样嘅嘢。咁所以点解先要第三方公证去做？呢个系喺卡 game 仲快，你一包包咁样卖，所以先会咁嘅情况。你系唔系都一盒？一盒就一定有齐一 set 嘅，齐晒所有嘢嘅。你系冇呢样嘢噶，你只要将佢搣成一张张就得噶啦。Bandai 呢啲嘢都唔捻做啊。咁呢个责任唔系 Bandai 系边个？你可以话啲商家无良乜乜七七，商人梗系逐利噶啦。你唔限制佢，你俾利益输送闸俾佢监守自盗，梗系出问题噶啦。呢个完全系 Bandai 嘅问题嚟噶，呢个笨蛋蓝眼工，即系呢啲完全系帮唔落噶。即系啲人声讨嗰啲咩无良商家乜乜七七，我谂大家系咪搞错少少嘢？呢件嘢个根源完全就 Bandai 搞出嚟，当年就已经系咁样噶。所以点解我一番签要我都系买咯，一系就包箱，虽然我未包过，即系真系好想要晒嘅包箱，冇讲唔使讲咁多。我只系想要一两件啊，逐件买咯，贵几倍咪贵几倍咯，就咁简单咋。 我其实一直以来买呢类咁嘢，我同咗都系咩真金白银买好过。你要我逐件逐件抽，我唔制啊，大佬。 啊， 因为咁抽法嘅话就一定破产，因为有个呃依摆明摆鸠人呃鸠你嘅。 唔系咯， 我同佢都系咁讲嘅。 除非调翻转，佢平到我咁紧，你呃鸠我，一定系细奖都好，我都觉得计得过个数嘅，咁咪得咯。因为有时有啲死货咧，佢会系话你听，嗱呢度冇大奖噶，全部都系细奖嚟噶，有咁嘅老实商人嘅。又或者唔同你讲，但系个价钱低得好紧要，咁要么就系买冇人买，佢要跳楼货，咁更加可能就系啲大奖俾人抽晒咯。因为对佢哋嚟讲咧，因为佢大奖抽咗出嚟就要俾高高嗰啲啦嘛，啲大奖俾人抽晒嗰盒咧，系冇人会想再抽噶嘛。咁所以就对佢哋嚟讲，即系佢有啲问题啊。但系呢啲嘢我只能讲，好大程度都系俾人搞出嚟，佢设计个咁大流动嘅嘢出嚟，咁就系你自己系应该系要接受检讨先啱嘅。而唔应该系检讨店价，对我即系嗱，我冇开过店啊，但系我觉得我个人系咁样觉得啫。啊，跟住就系轮到我哋北方邻国嘅小新闻，其实唔系第一次出现噶啦， 好耐冇咯。 啊， 近排因为之前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讲近年嚟淡咗好多嘅北方邻国， 太普通的我唔想提，即系呢个其实太搞笑。有两单啊，其实之前有一单我都冇，我好似冇提到，咁啊今次一次过提晒啦。 你以前好中意提噶嘛？ 先个新呢次啦，系发生咩事咧？有班人 cosplay 喺啲商场，类似商场啦吓，啲网红打卡点，大家都知道啲咩啊？咁咧就喺商场度行，突然间俾个大妈就系拱佢啊，推推撞撞嗰啲嘢。你知啲女人打交几咁几咁咩噶啦吓？咁总之就系、是、咁，佢就话呢啲净系识睇动 A C G 动系，佢话咩动漫意思，我唔记得咗叫乜嘢啦。总之就话佢呢啲净系呢啲咁嘅人系大卖国贼。咁啊，我最可爱嘅地方咧就系、是、嗱，本来咧，如果你 cosplay 又爱好呢个东日本东洋日本文化，啲唔系乜嘢咁咧，喺中国咧其实都唔系好罕见嘅。只要共产党一拍手指就搞噶啦。之前啲 U 型锁，勿忘 U 型锁，即系 U 型锁三粒字咧，你 Google 下就知，或者你加埋爱国两个字啦，可能会好啲。爱国 U 型锁，咁你知之前发生过几单大镬噶啦，即系嗰阵时有段时间咪反日啊，去到拆车啊嗰类嘢嘅。咁有啲人咧，直情系攞个 U 型锁一嘢车落去个揸日本车嘅车主度，虽然嗰架其实系日本牌子，中国制造噶。咁结果搞到佢系好似连老浆都喷埋出嚟，好严重啊！即系最后好似死唔去，不过咁啊，类似嘅状况。咁呢件咧就可能自己手自己脚少少啦吓，即系你知啲女人打交噶啦。咁佢咁然后佢闹嘅，其中最可爱就系闹佢崇洋媚外、卖国贼。咁然后最好笑系乜嘢咧？啱啱讲咧，又讲 cosplay， 咁 cosplay 有个对象啊嘛，谂谂到咁，大家都估得到噶啦。最戏剧化就系佢 cosplay 嘅系元神 吓， 元神唔系中国做嘅咩？ 虽然唔多次， 虽然抄，虽然唔多次，虽然系日系，虽然系日式美少女，但系呢嚿嘢百分百中国制造嘅，唔计抄袭嘅部分嘅话，即系然后类似嘅场景咧，就系我哋上次应该冇提到噶啦，就系有人毕业典礼入边咧。是跳原神的一隻舞，一种舞。咁啊，我唔识啦，我冇玩只 game。咁总之就系入边嘅舞啦，俾佢嘅校长，因为毕业典礼校长梗系见住啦，当下喝停咗，训斥佢哋，训斥咗好似唔止二三十分钟，中间冇一个人够有个吉士同佢讲，原神系中国做游戏，即系呢啲真系小丑竟是我自己，即系呢啲大陆嘅用语嚟嘅，即系。最后真系笑鬼死人啊！真系，即系咁点解而家突然间又出嚟啦？我相信应该又系因为反日嘅问题啦，因为佢而家佢话福岛嗰边开始排呢个处理嗰个废水啊嘛，咁中国嗰边咧就知咧就跳翻晒掣咁样，香港啊跟唔系跟机啊，今次我哋抢姜啊，就去禁止啊嘛，乜乜七七，总之就系闹到佢狗血淋头，乜乜如何那样啦，咁一突然间又由呢个中日友好，之前有一年前左右咯，系讲紧中日友好乜乜七七噶，我哋唔应该就乜乜乜乜，即系咁突然间就又变翻做呢个势不两立啦，而且好明显系官方有份去推动嘅。 我好清楚啦，呢个就系任何喺中国搞得起嘅嘢咧。一定官方直 啊，连杰特都明噶呢啲嘢，即系 唔系呢个又呢个就系官方咁讲噶啦，呢啲嘢呢个系常识嚟噶嘛。 系啊，而且仲有好得意嘅嘢咧，佢仲要系将所有做科普，即系话哦，佢哋嗰边点样去处理废水个过程系点样做啊？又或者系科普我哋自己排嗰度有几多呢？诸如此类嘅嘢，理论上只系属于事实陈述嘅嘢，全部俾人 ban 晒，即是话。佢官方根本就唔想孤单倾件事，因为试过嘅，有时系嗰啲民间烧到轻轻合合，官方想孤单嘅，但系今次调翻转，系官方想辣，想散布呢啲恐惧、散播愤怒、仇恨。所以咧，奉劝各位，如果有我哋有听我哋听众入边喺大陆玩 ACG 嘅话咧，就自己睇路啦。连日本官方都奉劝佢嘅国民，唔好喺公众场合大声讲日文，去到咁嘅地，又去到咁嘅地步，呢个程度。是去到当年 U 型锁的程度来的，所以真的不是拿来讲笑的，虽然今次就结搞笑啦，件事最终变成结搞笑啦，但你不知道 今次就捅你啫，你不知道下次会不会 U 型锁之后的嘛，所以就如果 in case 你会在大陆度，然后你是我相信我们听我们 podcast 都是会玩 ACG 啦，咁自己小心啲啦，认真睇，因为真的有机会一个唔故意擦枪走，豁出人命都有机会的，不是未试数的。 咁讲开日本啦，咁我讲下啲其实冇乜特别关系同讲旅行嘅。咁咧喺上个礼拜咧，北海道就破晒纪录，北海札幌就36.5度，直破咗1994年最高嘅有计算温度嘅纪录温度以嚟最高嘅温度。咁咧好几个北海道 H 主就嗌晒救命，有人问就系。连最耐都去到成30度，因为有个同人画师咧喺最耐嘅，咁佢话最耐系全个北海道唯一一个凉爽，佢话连最耐都唔凉爽，36.5度，跟住喺啱过咗个礼拜日系北海道马拉松，我第一个反应就系 所以我是不敢跑，不过做马拉松的。黐线，三十几度跑马拉松，你系就呢同自杀冇分别嘅。 虽然扎马都唔好好多嘅啫， 唔同噶，扎马点热都唔会，都系二十度左右，但系佢三十几度，虽然话好干， 因为冬天跑嘛。 即系我跟住好啦，跟住嚟紧嗰个礼拜咧，就轮到追内和平马拉松啦。而追内咧，睇个温度仲 keep 住二十度以上嘅，我都真系唉，祝佢好运啊！即系今年全世界都热到扑街。 即系咁啊，呢啲好简单嘅啫。而家出边几多度？ 而家系十四度， 听到啦。 你唔好玩啦，你嗰度，你嗰度又话你嗰度，如果你热好大件事噶。 好，唔系噶，其实应该系热噶。不过我就睇睇啦。既然提开，我提少少科普少少啦。点解会咁嘅咧？就系因为洋流，海洋入边有洋流。我哋啱啱之前讲核污染，我哋知道有嚟过。洋流系会有个黑潮，咁不断咁将个暖流赤道嘅温度去带咗去北海道。即本来正常真唔应该兜过去北海道嘅，但系唔知点解今年咧就带咗好多热量过去，而我哋呢边系 exactly 调翻转。正常嚟讲，我再重申一次，伦敦系比北海道任何一点仲要北嘅。正常呢个纬度其实应该是呢个温度嘅。咁但系点解正常唔系呢？我哋夏天我哋都三四十度都会有机会啦。就系讲紧大西洋环流咧，系会将赤道嘅暖水崩过去我哋呢边，正确嚟讲系爱尔兰嗰边啦。咁令到英伦岛咧个温度咧系远高于同纬度嘅其他地方嘅，所以会令到佢喺夏天的时候可以去到三十度嘅。咁但系咧今年咧，因为个环流受呢个冰川融化影响咧。因为密度唔同啊，海水嘅密度同呢个纯水嘅密度系唔一样噶嘛。冰川融的时候嗰个系水嚟噶嘛，系淡水嚟噶嘛，令到成个环流系弱咗好多，所以佢运输热嘅能力亦都差咗，所以咧啲温度就留咗喺近赤道嘅位置，而冇上到嚟北边，所以变成呢个英国呢次夏天咧系冻到抽筋，只有一日试过上过三十度，即系上个礼拜好少少十零到二十六度。是秋凉的情况，不是因为现在近尾声，是讲紧最热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咁就是而原本应该在来到英国的温度去了哪里？去了西班牙那边，去了西班牙葡萄牙那边，所以那边热到黐筋，我想不知道有没有大家都听到啦，四十零度那边，46点几度，是讲紧不知道西班牙定葡萄牙，总之是南欧那边。哇大佬，啲人话热到好似撒哈拉沙漠咁啊！哇，唔好意思，撒哈拉沙漠今日38度，你系热过撒哈拉沙漠嘅，系讲紧最中心嘅位置啊！ 恭喜你，你赢咗啦！ 系啊， 讲讲埋一啲报告天气啦。咁咧，今日咧即系我录音嗰刻咧，札幌咧就30度，最耐就已经跌到翻22度啦。呢个系一个最耐嘅，头先我讲嗰个最耐嘅同埋画师讲法就系、是。基本上最耐咧，一过咗盂兰节咧，你就攞暖炉出嚟噶啦。咁佢其实冇讲错嘅。咁事实隔唔到二一两日，咁而家22度咯，夜晚19度，其实对于某啲人嚟讲系需要暖炉。 嗯，即系咁啊。既然讲日本啊，顺便啱啱提咗少少啊废水问题咧，咁佢就两样嘢啦。就首先佢就香港啊抢姜禁咗10个县嘅水产，你先唔好问内陆县边度嚟海产啦吓。 我唔明长。长野群马新色嗰啲县，你边嚟海产？ 哪里来海产？总之 你连海都冇。 因为但系一所谓嘅产，因为佢计嘅系产地，而唔系上吊地，因为上吊地冇登记嘅，就系即系譬如你件嘢攞完之后，攞过去长野加工，咁啊系长野县产噶啦。即系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咁应该禁晒成个日本咯，甚至日本以外。我喺日本海钓嘅。即系当系有污染噶啦，虽然最后连毒素都毒唔出嚟，钓完之后翻嚟，我攞去台湾加工，咁点算啊？咁都仲系嗰啲嘢嚟嘅，你觉得有问题，依然系有问题嘅。咁你系咪禁埋台湾啊？咁啊，咁啊台湾，咁你系咪要禁埋其他地方咧？咁当然啦，咁你可以话我都系附近咧，咁啊，点解要咁样咧？我觉得佢好唔要嘅地方。香港人食嘅海鲜啦，虽然好多系日本寿司啊嗰啲嘢，但系大家都知道三文鱼唔系日本嚟噶啦。日本有三文鱼，但系我哋唔会食日本三文鱼噶嘛。 从来唔可能噶啦， 因为日本嘅三文鱼有寄生虫噶嘛，系咪主要系挪唔系认真嘅挪威嘅饲养三文鱼先可以控制到冇寄生虫啊？咁一部分系咁样啦，另一部分咧就系、是、其实真系嚟日本海产咧，其实主要系喺北海道同九州。去出口嘅，反而呢个咩竹地直送啊嗰啲咧，反而先系极少数嚟，所以调翻转，如果 ban 呢十个，净系 ban 呢10个月咧，对香港嘅海产入口咧，其实唔系好影响。 其实会唔会？ 但问题就呢、是、问题就系、是、咧，因为啲入全个中国咧 ，base 全日本所有嘅人口，咁咧北海道即系我用大自然咧，即系法立贝咧就嗌晒救命，因为佢三分一半嚟送去中国嘅，咁而家大白扑街啦。 诶，咁啊呢啲大家之前讲过啦 ，ban 澳洲龙虾嘅时候，大家识做噶啦嘛，咁咪呢个哦嗱，鱼生可能有部分鱼生食唔到，咁咪食北海道大子咯，都 OK 啊，几鲜甜。 送嚟香港啦，香港冇 ban 北海道噶。 系啊， 同埋我不嗱，咁但我唔食海产大子，我基本上冇问题嘅。 即系我唔食生嘢，但系生大子我又 OK 嘅，都当然最好住外边只烤下噶嘛，香港好啲啦。咁啊， 我曾经我做嘢嗰度同事问我，你惊唔惊辐射啊？我坐飞机咁多次。辐射族吸得唔够多咩？我哋福岛未惊啦，何况区区呢条鱼。 即系嗱咁样啊，即系咁啊，然后好啊，我哋上定前个礼拜先啱啱讲完呢、这个日本就开翻呢个中国比较旅游团啊嘛。结果根据一啲旅游代理嘅话咧，好多人突然间即刻就取消咗佢哋嘅旅游团。 哦， 所以咧调翻转就系机会嚟嘅飞云，我哋真系最后机会啦。唔知佢几时突然间即系开窍咗啊，或者系凋淡咗，唔再做呢件嘢嚟做文章的时候，啲友仔够胆去日本的时候咧，咁你系会见到一个充满中国人嘅日本啦。而家系最后机会，真系最后机会，你有机会可以系见一个好少中国人嘅日本，最后机会啦，即刻飞去日本，喺嗰度食肆，你食咩刺身啊嗰啲就冇人管你啦，攞埋翻嚟食都 OK。 而家刺身平啊！趁而家食啦，即系中意嘅话 啊，反正而家佢卖唔出，应该系特别平嘅，yen 又平，游客又少咗，即系啲海产又冇人要，即系唔系冇人要啦，即系相对少咗人要啦，因为日本本土都惊嘅，其实有部分都惊嘅，即系恐惧呢啲嘢冇得讲嘅，老老实实。咁啊，顺便一提啦，如果你讲恐惧，你走去买盐嘅话咧，啊，如果你系惊系嗰啲咩污染咗之后，你啲盐就唔掂嘅，香港其实通常都唔系买海盐嘅，当然你可以买海盐嘅。咁啊！但系如果你系话呢个香港比较多讲嘅就系呢个加碘盐嘅碘可以攞嚟抗辐射。咁我要睇作为一个都叫做读理科嘅人，要同大家科普少少嘢啦。两样嘢，首先佢而家排出嚟嘅主要咧就系刀同穿，好难读嘅嗰个字，气字下边两画同三画呢样嘢咧系氢嘅同位素嚟嘅。理论上碘系对佢完全冇帮助嘅。碘对于抗辐射嘅主要用途咧系佢会大量吸收碘。占据咗你甲在线，令到你再吸收碘131、129呢啲放射性碘，唔会吸收入你身体入边，然后持续对你造成身体伤害。因为好多辐射咧，其实你皮肤就已经挡得到噶啦，但系有部分咧，如果你系吸咗入去嘅话，进入咗身体嘅话咧，就会对你身体造成比较严重嘅破坏。纯粹外面嘅话，你就一层皮肤已经挡咗啦，你皮肤外边有层死皮噶嘛，嗰层嘢你死唔死都冇乜分别嘅。你当然你穿透咗入咗去就可以好大镬嘅，所以你进食咗，即系佢进入或者吸入咗嗰啲尘啊嗰类嘢，先系致命性嘅。咁食咗碘片之后，咁你个身体已经系碘饱和状态啦。咁你再如果你再唔知咩嘢吸收嗰啲放射性碘嘅话咧，你就会因为已经饱和啦，佢会直接排出体外。咁你对你嘅身体造成伤害嘅造成就系最细嘅。咁呢个一路都系咁样，呢个系对人类极少数对辐射。少数可以叫做理论上有效嘅人嘅产物，但系对于其他嘅放射性咧，系冇任何用到嘅，因为只系塞满咗个呢个咩，即系有啲似乜嘢咧？甲醇中毒嘅治疗方法，但可能大家可能听过嘅，灌乙醇，用乙醇去压满咗个位，令你唔会将甲醇变成有毒嘅甲醛，一样原样嚟嘅啫。咁对其他嘢系冇效嘅，系大概咁样。所以调翻转，所以咧你食碘片系冇用嘅。第一这个第一，第二哪怕是真是碘放射性碘主要来自核弹的啦，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会成日讲碘片就是核弹会放出放射性碘啦，咁就算是这样都好啦，你用加碘盐呢，根据个指引，我唔知指引呢，成年人要一日吸收120毫克的碘，你才可以做到碘饱和的状态。咁嘅情况之下呢，如果你用加碘盐呢样嘢去食到你碘饱和嘅话，要一日要食几多呢？6kg。你要食6kg嘅加碘盐，你先可以大概啦，有浮动嘅视乎睇啫。 唔好多啫，唔系我食。 啊，唔系好多啫。呢个成年男性食盐半数致死率系呢个250毫克。系啊，一包仔盐你一次个拍晒佢就死得噶啦，200几毫克唔系，即系话多唔多啦，都系食一细包啦。你成包咁一拍咗落去咧就死得噶啦，因为 高浓度钠离子会令你心律不整，钠钾嘅平衡啊，系令你嘅身体神经信号啊嗰啲嘢。 咁我唔知啦呢样嘢，因为如果系咁，我琴日已经死两次。我琴日去，我琴日大家又批咗两包盐喎， 嗰咗我去。嗰包盐仔加埋唔到两克啊。正常你饮咩嗰一包仔啊，即系你餐厅嗰啲俾你嗰啲啊，一包系一到两克左右噶咋。你谂下二百几包，你谂下堆喺你面前堆成座山，你一次过拍晒佢。正常做唔到嘅，正常真系做唔到嘅，除非你将佢变成豉油咯。豉油有四分之一系盐嚟嘅，你拍两升豉油就可以即刻死啦。短时间内啊，长时间可能纯粹记啫，短时间内就可以死得嘅，系认真嘅。即系 就唔好问啦呢个问题，唉。 啊，所以就系、即系叫做科普啊，一啲少少嘅知识俾大家啦。我因为今个礼拜嘅热度应该喺呢度嘅，就唔喺我哋嘅常客 Twitter 度嘅。 咁 Twitter 隨便講下啦，因為 Twitter 咧就一直都有更新，有啲新一路加功能啊、減功能啊、加古靈精怪嘢嘅。咁咧有啲唔係好重要嘅，就係話係佢X 咧就佢嗰個收費用户咧播片嘅時間咧增長到1080p 咧就去到兩個鐘頭啦。即係話我成套《唐伯虎點秋香》塞咗落去都冇問題嘅。 理論上啦，即 係理論上啦。其實我覺得都冇人，唔係係有人塞，我都覺得唔會有人理你嘅，因為而家因為。 我都唔知攞嚟，我真系唔知攞嚟做乜嘢。官方都有人掟上去啦，你哋佢嚟咧嚟啊！即系唔系我真系攞嚟做乜嘢啫？真系 唔得，等我掟咗10官上先。 咁啊嗱，另一样咧就系佢都公布咗，亦都有啲人话佢开始收到呢个官方嘅分润系啦。佢开始有人话收到官方分润啦，而且官方亦都讲咗佢个分润嘅最低门槛，过去三个月。1500万嘅观看数，即基本上咧系所有正常在座各位系不可能达到嘅数字嚟啊！呢个系 入，我知道有啲人做到，但即系纯粹我哋唔得啫。 当然有人做到，大把人做到，Donald Trump 咪做到咯，佢翻翻嚟啦嘛。 系啊，嗱，Donald Trump 题外话，我Donald Trump 你嗰张相即系身边有啲咁有，我系之后系我见最有型嘅一张金银相咯，型到爆炸。你使咩咁型啊？你边摄影师？你同你边钱摄影师啊？收买咗个？ 我观点有少少唔同，今次油画嗰、那个点讲质感，好似真系好似油画。嗱，画面油画，我唔系话呢张嘢系画出嚟嘅，而系咧相片油画化。通常出现咩状况之下咧？AI 过度嘅修复，即系譬如你要将啲zoom 100倍啊嗰啲嘢咧，咁啊好大程度会油画化嘅，会出现即系好似油画咁样涂涂抹抹咁样嘅感觉嘅。但是一张都应该是官方的图片，那张是官方图片，他因为正常你塔完人之后就会咁样攞住块牌之如此类咁样去影张相㗎嘛，类似嗰张相嚟㗎。咁点唔知点解啊，但是他自己本身头发嘅 texture 令我有少少咩啦，唔紧要啦，总之就係、是、其实Elon Musk 佢收购完 Twitter 之后，佢已经系好快嘅时间就已经问Donald Trump 要嘢返嚟㗎啦。嗰时Donald Trump 话我唔返。 唔返嘛。 咁咪而家因为佢有需要啦，好明显就系佢要选举 嘛，就嚟选举噶啦。 啊，因为我见佢嗰一条就已经过亿啦，净系嗰一条已经过咗亿啦。 哦， 嗰条 咁嗰张相真系太有型嘅，呢样嘢就系连我都觉得呢张真系监紧相，唔系啊嘛？你 P 咗几多只 ？P 咗几多啊？你 系嘛？咁但系大家正常普通人睇嘅话咧，咁你就谂都唔使谂啦。平均每个月要500万嘅观看数，咁你如果系啲所谓嘅网红，真系红嗰种啊？唔系所谓网红啊，系真系红嗰种。咁嘅话咧，就有机会嘅。即系如果系中文圈嘅咩李老师不是李老师啊，咩多伦多方念啊，咩和局治安啊，嗱唔系我特登想介举大陆人，而系要面向大陆嗰种咁大嘅圈子啊，先比较有机会嘅。你用繁体中文嗰个圈子就都系大嘅有个谱嘅， 一定唔得，因为繁体中文全部都 Facebook 噶嘛，繁体中文。 蔡英文咯。 唔系有几个啊？所以你用繁体中文想搵钱，基本上唔可能嘅。你喺 X 里面，因为繁体中文市场太细啦，又更加唔好讲我用广东话噶啦。 啊，所以就呢方面就冇佢提，我提翻，即系如果因为佢如果佢系个门槛系足够系低嘅话咧，其实有唔少人有机会嘅。即系如果譬如佢话而家每个月500万啊嘛，如果佢门槛降到100万左右嘅话咧，我有机会 high 到啊。即係當然要持續幾個月就有啲問題，有啲困難嘅。但係我係 high 曾經試過，最好似試過最高170几万一個月，咁樣128日啦，俾人叫嘅。咁樣不過就所以唔大。如果你500万就真係唔太可能啦。 咪同我得個幾萬人咁，我咩天與地都算啦。 3000几啫，我覺得即係我已經見過一啲上萬嗰啲咧，都係每一個 trip 大概都係得1万几千 多起嚟十零二十万，因为你知呢啲嘢差好远噶嘛，可以。咁我同佢计完加加埋埋都系掹掹紧够五百万，即系世纪。啊，咁啊同我哋有关系嗰部分啦，讲呢啲冇关系嘅官员，有关系部分。咁啊 ，Elon Musk 就话，即系你知佢啲去后排啦吓，就话研究紧要唔要取消咗新闻嘅预览。佢特登讲新闻而唔系讲连结，已经知咩事啦。因为 Facebook 最近先俾人嘈到， 嘈加拿大嘈冤巴闭。 咁我觉得应该系要嘈嘅，老老实实。不过算啦，咁总之加拿大嗰边就出咗个法案，其实澳洲好似都有搞嘅，就系如果你个社交平台刊载新闻内容的话，你要俾翻个钱俾个相关嘅新闻啊。当然唔系话你贴嗰阵时，你唔知道边度俾批文去俾啦。而是平台帮你俾，帮你俾咗我个钱，咁佢收唔收翻嚟咧就另一回事。咁咧，阿朱西就唔想帮你俾咗呢嚿钱，所以咧喺加拿大而家咧，所有新闻嘅链接咧系睇唔到嘅。咁当然啦，你唔用 Facebook 睇，你直接揿落去人哋个新闻个网站嚟咧，系冇问题啊。你知你唔可以经过 SNS， 经过特定嘅 SNS 啦，唔肯俾钱 SNS， 有部分平台系俾咗钱噶啦。以我所知 ，YouTube 应该俾咗嘅。咁啊，大家都知啦，阿朱西呢啲咁啊，唉，不过算啦，呢个朱西唔讲啦，即系朱西都本来都唔中意睇新闻嘅。咁啊，咁我哋到我哋讲嘅重点啊 ，Elon Musk 啦 ，Elon Musk 好明显都系唔想俾呢嚿钱嘅， 当然唔想俾啦，傻啊真系，但系佢又要，但系佢又唔得喎，佢因为佢成台就靠呢样嘢揾食嘅，咁佢取乐方法就系 cut 咗标题咯，你点咪先得咯？ 嗱，因为两样嘢，第一，如果个客户去贴，咁咪客，你可以话系个客户嘅问题。佢自己讲嘅啫，咁如果系我，因为 Twitter 佢有个功能就系、是显示预览啊嘛，如果你纯粹一条 link 佢都会显示预览啊嘛，咁样嘅情况咧就会算就之前个加拿大法案就系话咁样都算系张贴咗，包括俾个净系俾个标题都算张贴咗，咁所以咧佢就话我连个标题都攞走咗，咁官方嘅讲法就系话咁样美观啲。咁但系大家都心照肚明，梗系唔关美观唔美观事啦。如果唔系，点解净系新品先咁做啊？其他连结就好美观咩？一样嘅情况嘅啫嘛。即系佢而家就净系keep 张图，因为图好似就唔包括喺上面嘅。但系大家都明白，好多新品嗰张图所谓嘅图啊，其实系示意图嚟嘅啫嘛，冇咩意思嘅啫嘛。喺贴嗰下，我根本就唔知道够咩嚟。如果你冇预览嘅话，咁但系因为净系一条 link 咧，就唔算系张贴，所以就唔使俾钱。咁啊 ，Elon Musk 好明显谂紧呢条缩数。咁但系 紧要啊。加拿大人唔需要睇新闻嘅， 咁而家大家就屌捻到开花，咁啊唔知佢点样谂到，要摸佢又谂到个点样折冲办法，要摸就收翻，要摸就当冇回事，拜拜。因为呢类咁嘅吹水咧，佢年中吹埋好多水。 之前嗰个 bot 嗰个，而家都不了了之啦，而家唔知几时搞。 系啊， 有成日打开口牌，一风声一唔妥，即刻就算鬼数嗰只，成日都用招嘅。 咁啊，即系所以佢系唔系真系搞都唔系好肯定嘅。不过如果佢搞嘅话，都几麻烦下啊。即系有个阴谋论。就话佢咁样嘅话咧，咁你就会必须要手动去贴，可能系贴标题，甚至一部分嘅内文，去俾你嘅跟住 follow 你嘅人，佢知道你贴个新闻系咩意思嘅，因为无啦啦贴条 link 出嚟，真系冇乜人会点嘅咯，老老实实。咁啊喺乜情况之下咧，我哋中文圈其实中文一样噶啦，因为而家英文系250啊，系280啊嘛，但系佢会占据咗你一部分嘅推文嘅字数限制，咁你唔够数点算啊？买 Twitter Blue 咯，有人话咁样系间接去推销 Twitter Blue， 我觉得有啲勉强，好的确系会有呢个效应嘅， 但唔会多咯。 但系调翻转为呢个效应而咁样搞咧，我觉得又太过勉强，点睇都系唔想俾嗰嚿钱。咁你唔俾得加拿大，咁你一次过全世界都唔俾嘅话咧，就会好过你净系唔俾加拿大。如果唔系嘅话，你就听到如果你喺嗰边比较多朋友嘅话咧，应该成日听到佢哋嗰边喺度咿咿呀呀噶啦。虽然你选择用 Facebook 去睇新闻咧，我都真系只能讲，除咗恭喜之外，我都唔知讲乜嘢好啦。 点解用 TikTok 睇嘢，又用 TikTok 睇新闻添？咁仲离谱。 喂，大佬，朱西嘅演算法，即系佢话你听俾乜就俾咩，你完全入咗闯门世界噶咯。佢想俾咩新闻你睇下。 系啊，佢控制晒，佢一个彻底嘅言堂嚟噶嘛。Facebook TikTok 好啲啊 ，TikTok 本身你可以唔使理佢演算法，直接 follow 你睇你 follow 嘢。所以我 TikTok 好嘢就咩？我 Twitter 里面啲同人话先，一半被 shadow ban 咗嘅，系超过一半啦，应该系。 唉，冇讲 shadow ban 啦， 就系、是、只要我 follow 咗佢，我用个 list 睇，我一样睇到佢图，一样睇到佢文，冇所谓噶。 即系你讲 shadow ban， 我真系我可以讲翻两三个钟头苦水，即系冇咁混。 算啦，冇讲呢个又。 咁啊，顺带都讲一句啦，最新研究啦、就系佢而家就唔会直接 shadow ban 你， 而是它入面有个隐形分数，即是它应该是未公开的分数啦，扣到一定分数就会 shadow ban， 但是未扣晒，未扣到 shadow ban 都不代表没事，它可能会那个演算法那边压力。大概就是如果你是有路点而没有标裸露的话，咁佢会压到剩返十分之一。如果你系肉色面积比较多但系冇露点，即系 R15 都唔系，但系就比较清凉少少，佢会压 50% 到 60% 左右。我相信我入咗呢个位，因为好明显见到啊，嗰个浏览数啊无啦啦唔见咗一半。我平时一个 chat 系大概300几，即系如果冇特别人冇特别多人打中人啊，冇特别多人睇我个基本盘系300零嘅个标数。但是近期是跌到落去白松的，咁啊好明显是有俾人压 follow 压过去，因为毕竟唔系个个都用 follow 嚟嘅，系用演算法个 for you 啊 ，for you 唔会出现噶啦。如果你俾人压咩嘅话，咁啊近呢个礼拜就好翻少少，之前系好严重嘅，俾人压到得翻十位数，我边度得罪咗啊？所以你讲 shadow ban 我真的可以讲三分钟，我不是跟你讲玩笑。 我不讲了。 这些东西我真的非常想知道，你辣到我真的。不过就这些就算了。 私人恩怨就不要讲了。 我 是连 shadow ban 没资格的人。 总之他就挺麻烦的，因为你看 business， 你看看画师那些，你要摸开 list， 要摸就是熄了 for you， 或者是另外落去按开咯。 你不用 for you 咯， 用 list 睇，你只是 list 睇，为 YouTube 那个。 用 list 睇一个缺点就是你不会见到新的人咯，你不会见到新的画师咯。如果你以前啊睇 for you， 其实你会有啲可能啱你口味，但是你一路都冇跟开嘅人啦。 唔系，我做法就系咩？我睇 list 系睇画师 follow， 画师 retweet 嘅画师。 唔系，咁当然你咁样都可以去联系到。咁但系有啲啊，你要明白，有啲人咧系连 SNS 都有社交障碍嘅，即系唔系喺度同佢讲笑噶，即系佢都系就咁出图，甚至或者出自己嘅嘢，唔同人交流啊，冇交流，冇人识佢啊。是有啲咁样嘅画师，但系可能画得好靓嘅，咁嗰啲你咪走宝咯。 我自己就系靠嗰啲咩画师推介，我形容呢叫画师推介，即系同行推介嘅，你 follow 佢嘅，你佢传过嚟嘅，咁我睇咗得，咁我结果我而家睇下，我都 follow 咗唔少画师。 即系不过 我靠呢扩张我眼界。 咁啊，总之就系 Twitter 就咁呢个礼拜就冇乜太大嘢啦，最主要嗰样都唔系太关 ACC 事，虽然我哋都有提咗少少啦吓，即系。 好啦，咁今个礼拜又讲得咁长，好，咁今个礼拜到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Hi.